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日我哋个主题好有趣啊，就系叫美丽新世界，南北美洲对世界嘅贡献。咁啊，又抄少少先啦。我用美丽新世界呢个字咧，其实系一本好有名嘅小说嘅名嚟嘅。咁呢本小说咧就系英国嘅一个小说家叫做 Aldous Huxley。克衰尼所寫，應該是1932或者1933年，很久了。咁樣呢，佢就英文叫做 Brave New World， 但很有趣呢，佢我唔記得係中國人係第一個邊個翻譯佢呢本書啦，但係總之佢傳到嚟中國呢，我哋就改咗個名叫做美麗新世界，就唔係勇敢新世界喎。如果你直譯就勇敢新世界，咁就錯啦。佢美麗新世界呢，其實係我覺得呢個譯名係好嘅，因為佢係講緊一個，佢係一個叫反烏托邦嘅科幻小說，係講人類嘅未來呢，原來呢啲人呢係透過生物嘅科技呢係可以呢係培養一啲呢非常之優等嘅人，嗰啲叫 Alpha 阿爾法，即係希臘字母第一個啦。咁然後呢就稍為似啲叫 Beta，稍微次啲就叫 gamma， 咁再次啲咧，直情嗰啲咧就係完全係近似係奴隸咁制噶啦，就係全部為其他人服務啊咁樣嘅。咁就話佢當原來咧，嗱當時咧1930几年就未有咩基因工程學啦，因為都未發現 DNA 啊，1930几年。但係佢只不過假想話，哦原來我哋人類咧就可以喺用呢個人工嚟培植呢個胚胎，嗱都好勁啊嗰陣時啊，其實我哋都未有咁嘅能力30几年。咁但係佢喺人工培植嘅時期咧，我哋打唔同嘅氧氣落去。養分落去啦，或者嗰個培養液啊，咁樣嗰啲培養液啊，咁嘅時期咧，原來就令佢個發育好啲，咁就 alpha beta 咁嚟啦，咁樣樣。咁呢個咧就大家好值得睇嘅嚇，叫做美麗新世界。咁但係我而家就攞咗嚟用呢個啦嚇。呢個因為呢個新世界呢個名咧就好啱啦，啊就係 new world 啦。咁後嚟啲人就係頭先講過咧嚇，歐洲、亞洲、非洲我哋叫 old world。咁呢個 new world 咧，雖然呢個唔係一個好嚴格嘅科學嘅稱謂，但係咧亦都喺有啲科學嘅領域入面係有用喎。最明顯一個例子，因為我又好有興趣研究人類起源嗰啲啦嚇。咁人類起源咧，咁啊梗係探究即係人啊，或者佢嘅近親猩猩啊，即係猿類啊，或者再遠啲就係猴類啦。咁猴類嚟講咧，確實喺生物界咧就有所謂舊世界猴子同埋新世界猴子嘅。即係 old world monkeys。咁你知實際上喺非洲梗係好多猴子啦，亞洲都有啦。咁但係咧，原來新世界嘅猴子咧係完全唔同嘅，係品種。 哦， 嚇，佢都係猴子，但係已經分咗啦，嚇分支。咁要講起分支咧，嗱又真係講一講咧呢個少少嘅地球物理學啊，呢個好有趣嘅。因為大家如果攞個地圖，最好係地球儀咧，你留意一下，你有冇留意嗰個即係南美洲啊，特別係巴西嗰邊，即係個東岸咧，即係凸起個角咧。同埋非洲嘅西岸咧，嗰度凹咗入去嗰度咧，係大家覺得係好夾嘅。即係如果咧想像之中將兩個拉埋咧，其實可以就話砌 puzzle 噶嘛，我哋叫七巧板咧，就好似可以拍得埋嘅，冚得埋嘅。咁其實呢樣嘢好早咧就已經有人都留意，但係咧以為係巧合，直到上個世紀20年代咧，有一個科學家叫做魏格納啊，即係 Wagner 咧，咁佢就 Alfred Wagner 好似就最先提出就係話有一個叫大陸漂移假説啦，叫做 continental drift， 係啦 continental drift 咁樣樣，佢話可能咧以前咧係真係咧嗰大陸係會漂移 plate tectonics 嗰只， 冇錯啦，嗱呢個係20年代啊嘛 ，plate tectonics 咧就60年代嘅，就係所以佢好慘啊，其實佢死嗰陣時咧佢都俾人嘲笑嘅，因為佢咧就睇唔到呢個叫做板塊革命。其實板塊革命 plate tectonics 喺60年代嗰陣時，佢已經過咗身嘅啦。佢20年代嗰陣時咧，其實講真，冰河紀都係噶。冰河紀嗰個米蘭科維奇咧，其實佢提出嗰個假説咧，當嘅時又冇受到重視嘅。但係後嚟到70年代，天文學家即係蒐集好多證據證實佢嘅假説係啱，即係冰河紀點嚟嘅咧。咁其實米蘭科維奇都過身，魏格納亦都係。魏格納最初咧就提出呢個大陸漂移，但係原來大陸漂移咧應該就係板塊移動嗰、那個。嘅假説嘅一個濕石可以咁講，係一個指責嚟嘅，因為後嚟科學家發現咧，就話唔係大陸漂移咁簡單，而係板塊漂移。 哦， 咁而板塊咧上面可以係大陸，亦都可以係 海床、 海洋，係啦，即係海床冇錯啦。所以就板塊咧個概念咧係廣泛過大陸。係嘛？即係 continent 同 ocean floor 咧，都可以係由個板塊嚟去承住。咁而啲板塊咧，地球上面咧就其實係會喐嘅嚇。咁所以魏格納咧，後嚟咧啲人就證實佢係啱嘅。特別係證實咧，就大西洋咧，原來以前係由冇到有嘅。而且呢個大西洋咧， 今天 咧有個 係啦，我哋叫做咧就大西洋嘅海嶺啊，即係嗰個叫做。這個中文叫什麼 Mid-Atlantic Ridge， 即是一個山脊海嶺，那個山脊呢原來就在地殼裡面繼續有些岩漿慢慢湧上來，就是形成了這樣的拱起拱起呢，然後它還向兩左右兩邊推撐，所以現在大西洋呢是每日都在度長大緊嘅，生長緊嘅嚇。正如喜馬拉雅山咧，都正在每日高緊嘅，係啦，冇錯啦。因為呢個印度板塊咧，印度洋板塊就撞落亞洲板塊，就夾起咗呢個喜馬拉雅山。咁大西洋咧，其實而家每日咧都仲係增長緊，所以非洲同埋呢個南美洲咧個距離咧係即係每日。每刻都是增加緊，即係但係可能咧一年咧唔知幾個 mm 嗰啲咁樣啦嚇，我唔記得咗啦。咁所以咧呢個就好影響咩咧？影響嗰、那個生物分布啦，好有趣嘅，系嘛？因為有啲嘢咧，譬如頭先講過猴子，咁其實咧喺好早嘅時期咧，大家都有猴子嘅。但係既然分開咗咁耐，大家啲猴子嘅演化有所不同啦，咁就出咗完全唔同類型嘅猴子啦。咁梗係幾耐啦？呢度講一講嘅。原來咧，科學家咧研究就係話，大概喺3亿年前咧，其實原來好多嘅大陸咧都黐埋一大嚿嘅。 泛古陸 係啦，喺度泛古大陸，有時又叫盤古大陸，叫做 Pangea 啊，呢個 Pangea 嘅大陸。咁呢個 Pangea 大陸咧，大致上咧就係有分為北面同南面嘅兩大部分嘅。咁啊，北面咧其實咧就係叫做 Laurasia 嚇 ，Laurasia 咧就叫勞拉西亞大陸咧，就係後嚟就成為咗我哋而家嘅北美洲、歐洲同亞洲嗰邊。咁另外咧，南面咧就有一個咧就叫做。南方大陸或者叫江雅納大陸啊，叫做 Gondwana 或者叫 Gondwana Land 啊。咁呢 Gondwana Land 咧就包括咗咧就係今天嘅南美洲啊、非洲啊嚇，甚至後嚟嘅澳洲南極洲咧，其實原來都係喺呢個 Gondwana 嗰度嘅。咁所以大家知道南極洲咧有一段時間咧，原來佢個位置咧係接近赤道嘅， 有草噶嘛。 所以啊，南極洲上面咧直情係啊，有好多熱帶植物嘅化石噶嚇，甚至係即係下面有煤嘅。咁但係當然而家俾嗰啲冰雪就完全封曬啦，係嘛？咁但係咧講翻南美洲就係屬於呢一個咁嘅同埋非洲咧都係同屬於 Gondwana Land 嘅嚇江雅納大陸。咁但係後嚟大概喺2亿年前咧。就佢解體啦，呢、這個 Gondwana Land 啊，江雅納大陸咧解體嘅時期，於是南美洲同非洲咧就裂開咗，就變成而家咁樣隔住個大西洋啦，咁樣樣嚇。嗱、3亿年前、2亿年前，咁對於我哋人類嚟講，呢、這個3亿、2亿已經係好古老、好古老啦。但係對於地球嚟講， 地球係咪 小兒科啊？係講緊46亿年啊，即係話頭先講嗰啲3亿、2亿咧，連個零頭都未夠啊，係、嘛？咁所以相對嚟講咧，都係晚近。但係對於即係我哋人類嚟講，梗係已經好古老、好古老啦。咁已經係足夠咧，係令到所有好多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嘅分布咧，係完全唔同嘅。咁當然大家亦都知道一個即係有少少離題啦。非洲同馬達加斯加，大家知啦，馬達加斯加咧就係喺非洲東面嘅一個大島嚟㗎啦，嚇、即係世界唔知係第二大定第幾大啦。如果係格陵蘭第一，可能佢都排第二啦。當然島係任你定嘅啫。你話澳洲唔係第一個大島咩？係嘛？但係澳洲我哋叫洲噶嘛嚇，所以任你叫嘅啫。咁但係總之，馬達加斯加，如果大家有睇《荒失失奇兵》有冇啊 ？Madagascar 啊，而家做到唔知第幾集啦，已經係嘛？咁樣咧，入面有冇好多嗰啲好古靈精怪嘅？雖然最新嗰套咧就攞咗企鵝嚟做主角，但係之前咧，其實你見到咧就係佢有啲好似啲猴子咁嘅，但係啲眼睛啊好大嘅嚇，其實嗰啲叫狐猴啊 ，lemur 嚇，咁佢下面仲分好多嘅，咩眼鏡猴啊、紫猴啊、懶猴啊乜乜，其實都係屬於狐猴，叫 lemur。咁呢個 lemur 咧就係、是、猴子嘅前身嚟嘅嚇，就可以話比猴子更加古老，即係話呢啲狐猴咧後嚟就演化成啲猴子，猴子再演化就成為猩猩，即係猿類，猿類再演化咧一部分就成咗人類啦咁樣。但係你諗下咧，其實原來馬達加斯加上面嗰啲狐猴咧，非洲係揾唔到嘅，非洲嗰啲猴子咧，馬達加斯加又揾唔到嘅。咁你話，咦，其實好近嘅喎，非洲東面好近啫嘛，梗係啦，因為原來馬達加斯加咧就係屬於另一個板塊。就係、是、印度板塊，頭先 哦，即係啱飄過去， 冇錯，佢而家咁近 啫，即係之前係好遠。 以前係好遠嘅，冇錯啦。而家因為黐埋咗，你以為嚇點解咧咁近？點解咁唔同咧？嗰啲生態係嘛？係、原來以前係好遠嘅咁樣嚇，好有意思㗎。即係呢個呢、這個咧，其實係60年代上個世紀60年代咧，先至透過好多 其中一個就關於嗰個地磁分布啊，即係研究嗰個地磁，因為嗰個大西洋嗰、那個即係中間嗰、那個山脊海嶺咧，原來佢入面咧睇到咧，佢嗰、那個啲熔岩出嚟嘅時期凝固咧，原來當時有鐵嘅成分啦。它是受過磁場影響的，原來地球的磁場，當然這個另一個講題了，真的原來很有趣的，每隔二十幾年是會調轉一次的，南極就變成北極，二十幾萬年就會調轉一次的，這個有個 magnetic flip 的，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證據，這個不說住了。好了，今次呢就我們就真的講回這個叫做哥倫比亞大交換，其實這個名字就是好近嘅啫，1972年啦嚇，即係嗰陣時我都讀緊中學啦已經。1972年嘅時期咧，就有一個啲唔知係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我都唔肯定嘅，叫 Alfred Crosby 嚇，Crosby C R O S B Y。咁呢個 Crosby 咧，佢最先提出呢個名啊，呢、這個名咧，啲人又好中意喎，發覺，因為佢可以好扼要地咧，係能夠總結到嗰個現象，就係話原來自從哥倫布去咗之後咧，係真係出現咗一個咧。很大的交換，新舊世界， okay， 這個交換有很多層面的， 最 基本的就是剛才講的農作物，生物，是吧？生物呢，這個又是很令人詫異的， okay， 剛才我講過了，火雞，原來以前舊大陸，即歐洲人是不懂吃火雞的，感恩節、復活節是沒有的，因為原來它是來自南北美洲的，當然有一樣東西大家一講就知道是來自南北美洲，因為第二度比較少養，就是羊駝了，羊駝了，現在去到南美洲、秘魯、智利很多羊駝了，現在其實他們很多人都說要養回多些羊駝、因為呢、有即由歐洲引入的生物呢影響到個原生態、這樣破壞得很重要、好了，但是呢有趣的地方就是這裡了，原來我哋所謂一般嘅家畜家禽，豬牛羊雞鵝鴨，之前都係冇嘅，都係冇噶啦。豬好明顯係亞洲，即係嗱呢個我哋叫動物嘅純化啦，純就係馬字邊三棟，係啦 ，domestication 啦。咁樣咧，呢個純化咧，其實豬好明顯咧就亞洲嘅，甚至應該係中國係最早嘅，即係豬嘅純化。當然之前就係嗰啲野豬、山豬啦，係嘛？咁啊牛啊羊啊嗰啲都係啦，羊啦可能就係啲類似喺巴基斯坦嗰啲地方啊咁樣樣啦。咁啊雞鵝鴨亦都係啦。原來之前嚟講咧，即係喺呢個北美洲嚟係。冇呢啲咁樣嘅，我哋認為最傳統、最傳統嘅家畜同埋家禽嘅。咁今時今日我哋一諗到，哇牛喎、尤其是美國啦，嗰啲牛場咁啊養牛，哇即係極目千里，全部都係牛嘅塵土飛揚。呢啲景象咧喺500年前係冇可能出現嘅。佢一樣係塵土飛揚，但係嗰啲就係北美本身嘅野牛。